2009年酒井法子吸毒事件震动全日本，传媒大肆报道之际，TBS 电视台用了早一年她和丈夫高商佑一的合照作为报道画面。深水清的观众发现在相片之中，酒井后面是一幅白墙，但可以隐约见到一个三分一部分年轻少女的头。网友认为酒井是被女鬼缠身。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2009B 09年十大灵异事件下。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魔星岭四号啊。嗱，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呢一个嘅非洲啊，埃塞俄比亚嗰度啊，即系而家好多地方咧就系有啲巫术啊，或者一啲家庭入边咧，如果有啲小朋友出生嘅时间咧，可能屋企有少少嘅唔顺利嘅事情发生。可能咧，屋企嘅即系家长或者一啲嘅长辈咧，就会认为呢、這个，呢啲就系黑星啊，咁我哋咧就要对付佢。 佢都唔系净系讲黑星噶啦，即系例如以中国人嘅传统就当系，呢、這个脚头唔好嘅仔女，系点咁啊算咯，系咪？ 最多都闹下佢嘅， 闹下啫，咪刮刮两巴，可能上一辈 加刮都唔会啦。 系啦，有啊，你试下而家刮啲细路啊，我谂 得噶， 我谂啲细路即 三岁都识得告你噶。 系啦，喂，唔好话我以前我妈讲俾我听咧，我细个嗰阵时我妈打我哥啊， 系 吓咁咧，我哥咧， 你即刻拍低佢？ 唔系，我仲细过佢啲，拍低佢我。哥咧即刻讲一句啦，你再打我告防止药促会去告你嘅。 你哥我 系啊，我妈笑到趴咗喺度咯，因为防止药促会。我心谂，喂呢招几好啊，打打系咪阿妈笑唔打咯？去防止药促会告你打仔，几开心。 千祈唔好学啊！千祈唔好学啊！ 咁唔关事。咁但系咧，喺非洲西，尤其是尼日利亚嗰区嘅地方咧，惨情系咩事咧？就系、是。嗰班細路唔單止係當係黑聖，佢當係有邪術上身啦，佢哋覺得係巫婆巫師托世啦，魔鬼控制啦， 咦，即係同呢啲可能宗教嘅神話連上關係， 直情係宗教化㗎。 係 咁之後有啲嘅父母呢，有部分咧，甚至係捉埋啲細路，可能綁手綁腳就去揾嗰啲牧師，睇下佢係咪咁啊？都唔知點解嗰啲有啲黐線嘅牧師咧，就竟然會同個父母講話，係啊，你個仔女係巫婆上身啊，巫師上身， 即係撞邪 啊，啲撞邪，你有魔鬼啦， 會驅魔， 係類似。咁啊，點驅魔咧？你估下有啲咩方法驅魔咧？佢哋唔當然唔係用正常嘅方法驅魔啦。嗰班系唔同派系基督教，呢件事好彩唔牵涉天主教。 因为基督教嘅驱魔就好简单嘅，斋念经嘅啫嘛，有时。 香港就有啲啦， 同佢倾偈， 或者攞本圣经压住你个头啦。 都少啦，即系我听过有啲基督教牧师佢哋驱魔系点样，即系譬如当云海当 touch 啦，当云海附魔啦吓，跟住话 咁睇得起我。 跟住佢就个牧师就会点咧？佢进行嘅方法好简单，不如你走啦。你咁样缠住系唔得噶，你走啦好冇？希望你快啲离开啦。 跳个舞佢话唔该，订报废， 即系啦，讲数形式嘅啫。 嗰只戒指我唔还俾你， 即系好似谈情咁嘅，即系讲到直情系啊，即系但系如果譬如嗱非洲嘅话咧。如果个应该就有啲鞭打嘅嘢㗎啦开始。 咁小事。 即係我驱你出嚟，我驱你出嚟，我驱你出嚟，驱邪驱邪咁样。 讲其中一部分。有啲十零岁或者係六七岁嘅細路哥呢，就俾个牧师呢係教嗰啲父母呢，当时仲係可能喺佢屋企，可能喺佢个教堂啦，即係教会啦。就攞啲三寸长嘅钉。嗱、 啊， 系啦， 学耶稣啊， 唔系、啊，学耶稣都话钉个手腕或者手掌啫， 系咯， 佢竟然要啲父母咧一钉一钉钉落个细路个头个头壳啊， 咁咪会死咯？ 系啊，你知唔知有啲好多咧就系钉下钉下就钉到流血致死啦，有啲又破伤风死啦，有啲钉钉下就挣扎走咗之后去医院就抢救啦， 先救得翻。但有好多啲就夹硬钉钉钉十几钉喺个头壳，钉钉死个脑啫。其实系，即系黐线噶。 呢啲系谋杀， 谋杀嚟噶。但系因为而家系好严重，好啦，第二个方式点啊？系嗰啲黐线嘅牧师咧，就咧点咧？就可能你例如有个父母嚟到啦，怀疑呢个仔系鬼魔上身。 系， 我真系心谂。你凭咩话佢鬼魔上身？系咪先？好啦，佢自己可能需要即系滚传呢啲势力啦或者系佢要表示自己识嘢啦吓，就买樽咩翻嚟咧？你估买樽硫酸？ 哇！ 之后咧就要 好大杀伤力， 系啊，就绑住个细路，就灌佢个仔去饮。 哇！ 饮到咧，嗰啲硫酸咧，灌得紧要咧，系反弹出嚟，揦到成个细路啲皮肤个眼咧，眼口鼻系毁容，之后个肠啊喉咙啊全部揦烂晒，之后就话睇下你个仔死唔死得咯。如果唔死嘅话咧，就系驱魔成功；死得嘅话咧，就系正式。即系魔鬼走咗啦，系啦。 哇喂，喂呢单嘢根本系谋杀，即系杀死人一个过程嚟嘅啫，唔系驱魔呢啲。 但呢啲方式系原来而家 系驱人喎，而家 系啊。但系你喺2009年系相当相当多嘅离晒谱、冇知识、荒谬。我觉得直情系撒旦教信徒多啲，多过基督教信徒嘅牧师去到西非系对付啲细路哥系咁对付。 即系到现时为止，尼日利亚当地仲有呢个事。 尼日利亚其中一部分嘅整个西非都系咁，甚至啲人道组织同埋啲。兒童關注小組咪就係走去西非去，或者係走去尼日利亞就係救啲細路咯。 喂，但係你肯定係基督教嘅牧師。 係啊，有啲名我都知邊幾間添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啊嘛。但係當地原來因為撈埋好多迷信嘅角色，呢啲牧師同埋父母係唔會被捉嘅，唔會受罰嘅，因為佢哋覺得佢相信佢哋真係愛嚟驅魔。 啲、豁免權 類似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樣死法嘅細路咧，喺2009年保守估計啊，保守啊都超過300隻細路係咁樣死嘅啦。有人話應該數千人嘅啦，可能有啲殺咗已經埋咗屍添嚇，或者可能係做咗啲好恐怖嘅虐待，即係可能俾人救咗，但係後來病死嗰啲可能計唔到啦。咁你諗下，喂呢單新聞點可能？即係我以宗教嘅立場睇，呢單點會唔係一個大事新聞啊？ 絕對係。 你喺香港， 我聽到人哋毛骨悚然。 但香港有幾多人講咧？同埋喺外國幾多人講？同埋呢啲真係要救嘅事。 香港唔係冇幾多人講，香港係冇人講。 冇人講，但係仲要係 冇人知。 你要去救呢班人咯，即係你如果慈善團體又係要救嘅。 好簡單嘅啫。 點解咧？ 拉曬啲牧師咯。 喂，我直情觉得应该全盘驱逐晒嗰班牧师、传道人。 喂，即系呢啲系有问题，呢种系邪教，绝对唔可以 claim 佢为基督教呢啲。 但你知唔知好多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欧洲嘅团体挂住基督教嘅名义就做啲咁嘅嘢？咁你仲要话俾我听佢哋系信神啊？信耶稣？ 咁啊真系离谱啲。如果佢挂住基督教个名咁就离谱。 系、啊，同埋但系咁嗱，我又要吓、challenge 下你哋天主教先。天主教喺当地势力而家都开始越嚟越多啦。 活跃下啦。 咁你又唔帮手去阻止下呢啲事？ 系咪唔知噶？呢啲系咪部落？ 点会 系咪部落入边噶？嗱，因为我都认识一位我识三个非洲人嘅神父。 真系非洲做， 真系非洲过嚟香港做传教士，佢哋嗰啲都咁佢哋就话咧，当地咧其实系好落后。咁但系咧，我都睇过啲片嘅，佢哋曾经即系有时翻去咧睇过啲片咧，佢哋通常咧，譬如教堂咧喺非洲入边咧就冇话咩大教堂嘅，佢哋咧好多都喺个大型嘅三个人嘅帐篷入边嘅。咁佢哋咧。即系我哋如果天主教仪式咧，通常都系唱下歌啊、弥撒啊嗰啲，咁同埋咧，佢哋好中意跳舞嘅，真嘅。 啊，咁啊系，佢系文化嚟噶嘛。 咁但系咧，呢、這个神父就话俾我听，其实咧非洲咧真系大到你唔信嘅，即系佢话咧嗰啲部落咧系连佢哋呢一生人入边咧有啲地方咧，佢哋都冇机会到过嘅。就唔会喺大城市，即系同埋你头先讲嗰啲，我相信唔喺大城市入边。 你而家即系赖唔知啦， 我啊梗系唔知啦。 嗱，不如咁啦，而家咪好咯。嗱，藉住呢个白屋嘅魔星岭四号，我就通过大气电波，尤其是喺呢度直接见到你，讲咗呢单 case 出嚟咧，你就唔该通知啲天主教团体 去救亡， 留意下吓尼日利亚以至西非嗰扎嘅俾人去虐待嘅儿童事件。咁如果咁样讲啊，你 非洲有冇明爱嘅咧？ 非洲有冇明爱？尼日利亚有冇明爱？我真系唔知道、啊。 但系非洲一、啊、非洲系非洲非洲有冇名？我都好想知喎，突然间。 坦桑尼亚系咪非洲噶？ 坦桑尼亚系非洲。 咦，我可以问一问嗰个香港嘅传教士。 但系坦桑尼亚就系南边少少， 就即系城市化啲。 佢城市唔系佢比佢又我唔可以话比较开明，但系你相对于西非尼亚嗰忽嗰扎咧， 系 就系、是、开明好啲嘅，因为近住南部都好啲。 唔系，我真系问下佢有冇听过先。 但唔系，我想我意思系我掉个波俾你，咩意思咧？就嗱，圣经话噶，你唔知唔做就冇事啫，你知道唔做就有事噶。 呢啲魔鬼陷害人嘅魔鬼话俾你听，2010年你又整啲炸弹过嚟俾人哋，你又于心何忍？ 罪咧就归于你头上噶啦。我就我 踢到永远呢啲人， 我就攞个盆出嚟洗干净只手，我就走噶啦。喂，但系我意思系咁啊嘛，你哋天主教喺嗰边好多嘅传统， 唔系如果会知，会如果知嘅话，我谂佢哋会去即系干涉下嘅， 唔系咯，同埋个问题， 因为始终系牵涉到人道嘅， 梗系啦，同埋你已经有好多美国同埋欧洲嘅儿童保护组织同埋人道组织都去咗做嘢啦嘛，即系话应该就唔会系一个即系收埋嘅故事嚟啦，因为佢哋仲要大义凛然，觉得佢哋做得啱啊嘛。 但系如果咁样，2009年仲可以发生到咁多单啊？ 唔系2009年系高峰啊，所以点解先我可以定呢、這个？第四位 但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去处理。 但系你处理得几多啊？ 会唔会嗰啲工作人员都俾佢哋驱埋咧？ 唔知道，但系我谂相信未必会驱埋嘅。但系问题系佢哋要保，即系有啲系保护个细路啦，有啲人可能带嚟去离开屋企，因为个父母当佢系鬼啦。咁但系个问题，我都心里面，你要对付嘅反而唔系对付啲父母，就系嗰啲基督教团体嗰啲传道人， 那个思想有问题、啊。 嗰班咁嘅牧师，嗰班咁嘅传道人，应该全部递界出境至啱。 应该佢哋个驱魔方法有问题， 或者咁，或者调翻转，系你哋天主教派啲传道人过去，你哋话佢哋 附魔， 系准备流酸， 系 掟，之后咧就帮佢啲牧师同埋传道人驱魔。 哦，我知啦，嗰啲牧师梗系睇得多驱魔人，佢见到驱魔人嗰套电影咧，嗰啲神父洒圣水嘅时间咧会嚓。 我以为嗰啲系流水， 系啦，你普通圣水就冇呢啲咁嘅生意 effect 出嚟嘅，冇呢啲咁 effect 出嚟。咁佢唯一用咩嘢先可以有呢啲洒喺度，硫酸。 系，佢以为拍戏嘅道具系真嘅， 电影都系假的。 算啦，你唔好带，我都系劝你唔好带啲硫酸过去，亦都唔好带啲钉过去。带爆炸糖塞落佢个口，咁就炸炸地吓佢，叫佢走。 唉， 所以点解我要落呢个就第四位？因为我发觉呢件事实在太被忽略。 我哋要记得呢件事啊，真嘅。 系啊，我都系嗰句啊，事已经告诉了你啊。如果你唔做，你罪归于你哋天主教头上啊。 我会尽我一切能力为你祈祷啊。 但系第三位咧。又关你哋事喎、 啊，系 第三位咧，你话嗱三二一啦，去到第三位呢件事咧，系我喺觉得2009年咧，即系冇理由你哋唔讨论嘅天主教。2009年嘅我睇翻先， 几多月咧？大概系 10月一件事啦，12月有一件事啦，如果我冇记错咧，等先啊，10月嗰件事先啦。 好。 十月咧，同埋十月同埋十二月 ，sorry， 十月同埋十二月嗰件事咧，都系分别咧，就系讨论紧究竟喺梵蒂冈认可下，而家保存喺都灵 哦，咁我知你讲咩啦 嘅耶稣果斯布系咪真实嘅呢？我调高八个 key 先，点咧？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喺2009年有两单好严重去挑战果斯布嘅新闻。 我有一单记得， 系 记得就近排嘅添。 近排嗰个咧就系话叫做历史证据啦。 喺以色列啊嘛，就揾到啊嘛。 嗰、 那 个 另一啲嘅， 咁系十二月嗰单嚟嘅。 纤维系十二月嘅呢单系嘛？ 咁啊，不如讲咗你嗰单先啦，讲十二呢单先啦。就话说咧，喺耶路撒冷咧有一个封，即系封闭咗佢嘅墓穴咧，系俾人烘，即系唔系烘啦，即系磨死咗嘅一个墓穴就俾人发掘咗出嚟啦。咁发掘咗出嚟，点解磨死就因为惊入有病菌啦，就。他们用了碳14去验呢，就证实了是2000年前的一个 一个尸体。 佢哋系话系属于耶稣嗰个年代嘅一啲尸体嚟。 一个尸体同埋个裹尸布百连埋一齐。咁点解会咁多年都俾人发现？就系佢哋验咗个尸体咧，就发现佢有肺炎啦，同埋有麻风。 系。 咁所以可能怀疑佢生前啲人知佢麻风咧，所以佢死后咧就要即系封死咗个墓咧，就费事啲病菌出到嚟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咁但系呢个发现咧，就开始人就去将都灵嘅裹尸布咧，就来一个比较。 系。点？点解会有得比较呢？ 点解有得比较呢？我想问一样嘢先，你有冇去过都灵睇过先？ 有， 你睇咗？ 我有。 你喺当年系咪佢 show 过出嚟嗰阵时嘅展览期去睇噶？ 我系我睇过两次嘅。 哎，你真系妒忌，我真系我到而家都未睇过。 我睇过两次， 我好想用嘅手捽下佢嘅，捽唔捽得噶？ 会捽死嘅， 系俾啲工作人员捽死我啊嘛？ 系啦，会俾人捽死嘅。我系八，我冇记错咧。嗱，一次咧，我好肯定咧就系2000年。 但因为佢圣年啦，系咪？ 系啦，嗰阵时公开嘅。另一次我唔系好记得系97定98，我呢个印象唔深啦。 点解要去睇呢？当年？ 当年系因为第一次咧就系嗰啲交流团嚟嘅，系礼仪交流团。 哦，即系代表教区嘅。 都唔系话，即系去嗰边学习礼仪嘅时候，咁你有啲嘅即系 study 嘅课堂，佢哋需要你去睇。 你嗰边系90年代嗰次。 系啦。 OK。 咁第二次就係参观啦，就係、是、即係佢直成成幅放咗出嚟公开展览嘅嗰次。 係咪近距离 近距离、 okay. 当然你冇得啜佢啦。 冇得啜，因为系咪有得有个玻璃膜包 住。玻璃係啦係啦，玻璃架包住嘅。但我九十年代见嗰次呢就比较清晰啲嘅，但都唔可以啜嘅。 嗯、 啊、但就近啲，我哋会但都一样有玻璃嘅。就但系平放嘅，二千年嗰次咧就系佢成幅成个架咧吊高咗咁望嘅， 哦， 就好似个十字架平时俾人吊高咗咁样去望嘅， 感觉如何咧？两次嘅目击， 两次嘅目击啊！我自己咧，老实讲就即系 老实啦， 真系冇乜反应。 点解咧？ 即系 你见到圣物 嗱、 啊。 即系我 无论你当佢真定假都好， 嗱话俾 你真系觉得冇反应啊！你呢个天主教徒真系卡拉耶， 嗱话俾大家， 我喺亚美尼亚见到耶稣的矛啊，我望住佢望咗成个钟，个人以为我想偷添啊！ 即系话俾大家听啦，我纯粹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咧罗马呢个地方咧，首先咧本身系一个嘅坟墓嚟嘅。即系哇！你啲墓穴啊，嗰啲唔知咩坟墓啊，多到不得了噶啦。好啦，继而之咧就系、是、其实咧都系一个一个剧场，我会形容到，因为关于耶稣嘅圣物喺罗马咧或者意大利啦，大啲呢个地方啦多不胜数。哇！又话有耶稣钉个十字架嗰嚿木啦，成嚿个、啊，仲要系又话有耶稣嗰阵时 个三粒钉啦， 又有耶稣即系耶稣死后咧，有啲神父捉成个圣饼变咗出嚟嗰嚿肉啦，又有耶稣个年代嗰啲嘅花瓣，又话有、 啊。其实我想八卦问一下咧，有冇耶稣个眼球咧？我好想见识一下。 耶稣成个人飞咗上天噶嘛？ 知道飞下跌咗眼球啦，因为气压问题，又彼得一。手接住个眼球， 唔好意思， 正啊！我想 有 耶稣眼球睇， 我唔可以咁样侮辱耶稣 嘅，鬼太郎啊嘛，阿爸。 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咧，当我去见得越多嘅时间咧，嗰个嘅信咧越低啊，嗰个信任程度。 哎呀，你真系坦白嘅， 即系冇办法，即系嗱，老实讲，呢块布系真系假，绝对唔会影响到我嘅信仰嘅。 嗱，呢个就系 point 啊。喺我角度咧，我都觉得一块凭一块布咧。是不应该影响信仰的。 是啊，即是你说这块布是真的、会不会令到我更加爱耶稣呢、可能会。但是如果这块布告诉我是假的，会不会令到我不信耶稣呢？我一定不会。 但是这样嘛，但天主教因为这么多年来、都将很多圣物呢包装到好像一个 很重要的 icon。你一定要好像是当它是一个真的。我们以前中学天主教学校啊，那本新约传书第一页就有个耶稣的果子布那个 图。是 它已经包装到，总之这些圣物是真的。 是不是基督教没有的？ 基督教没有的。 哦、okay, 基督教全然没有的。 Okay, 那么当是真，又要觉得你好信这件事。即是你变成一个我衰啲咁讲啊，是一个信仰的 package 来的。即是 包埋嘅 一种宣传方法。 即系你用唔用你去日本买个 package， 你用唔用嗰架免费穿梭巴士都好，都俾埋你噶啦。法国师傅，我想咁讲， 送嘅， 搭埋俾你啦。OK， 但系有啲人就相信佢系真嘅时候咧， 系 就觉得如果呢样嘢系假嘅咧，佢觉得联系到可以好多嘢都系假嘅， 嗯， 所以连信仰都可以质疑噶啦。但你觉得唔会嘅， 我觉得唔会嘅。 咁嗱，如果系咁，如果你话俾你听呢块嘢真系假嘅， 系 OK， 咁你咪可以。即系所谓你去跳出嚟， 系 去问，咁咪即系梵蒂冈教区天主教作假呢？ 我又觉得咁样， 嗯， 想当年呢，我知道呢个果斯布呢出嚟嘅时间呢，就係、是、因为有好多人反而调返转，就係、是、好多人都话要求教廷要去承认呢嚿嘢呢块嘢係耶稣嘅圣殿布咁样。咁当年啦，即当然我自己就唔系好清楚究竟係按啲乜嘢嘅規則或者乜嘢嘅条件地教廷就承认呢块果斯布系真㗎啦。咁当然咁佢哋就话搵咗一啲嘅科学家就去。 哦、你讲緊80年代嗰单 係咪，即係啦。 Okay, 80年代我讲少少背景啦。记住如果80年代如果冇记住1983年呢之前呢其实果斯布就唔属于教廷。 係啦。 嗰时系属于一个意大利大家族㗎嘛。亦都相信佢就系嚟即嗰块布呢就系源于圣十字军嗰阵时一路流落嚟到个家族管理到而家啦。咁去到80年代呢佢就可能觉得 handle 唔到件事呢就送咗俾教区㗎嘛、啊、送咗梵蒂冈。咁嗰时开始有唔同四间唔同嘅大学嘅科学院呢就係抽嗰啲 DNA 呢同埋嗰啲报税呢就去验㗎嘛。咁我发现呢有好多嘅争拗㗎嘛。包括有人话嗰个系假嘅。 个年代唔同。 係啦 ,13 世纪 ,14 世纪嘅嘢。有啲就话呢唔系喎有啲真㗎喎。 有啲花粉嘅组织花粉嘅组织。 有啲花粒又好似就2000年㗎喎。你觉得争拗到不得了啦， 系。 咁之后咧就过咗好多年，就冇再嘈啦。 系 ，OK。咁信教嗰啲就坚持话系真嘅。 系。 梵蒂冈佢买出一本书啊，佢话系真嘅。西班牙出一本书，成本系讲果斯布系点？ 嗰啲就唔系教廷出嘅，嗰啲咧就系一啲可能系教区嘅神父自己出嘅。 可能系啦，因为我有一本系西班牙嘅，嗰本我仲 keep 住啊，成本西班牙文我都唔识噏乜。咁但系我系喺西班牙马德里嗰、那个杜丽多教大教堂嗰度咧，我成本买翻嚟。纵使我唔识睇，但我心谂就系佢一路点解去拆解啲科学家错，就话嗰块都灵嘅果斯布系真嘅咁样，唔紧要。而家咧最新嘅2009年嘅消息就系话俾你听，喺耶路撒冷揾出嚟嗰个嘅 个墓穴，头先嗰个 墓穴，咁就对比翻都灵果斯布嗰块嘢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大嘅问题。第一，都灵果斯布系一块过嘅，你当时睇系一块过噶，佢冇剪开噶嘛， 好长好长。 好啦，第二。就是都灵果斯布嗰啲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见到啲织 纤维嘅物质 啊，纤维嗰个纹咧 系 打斜打斜打斜咁织噶嘛，系好啦，而家咧好似正就话俾你听，喺2000年前嘅耶稣年代嘅果斯布咧，系分开包头同埋包身嘅， 系 两橛嚟嘅。咁点解会出现一橛咧？因为一橛咧系中世纪流行嘅，并非2000年前流行嘅。第一，第二就系证实到啱啱出土嗰张咧果斯布咧系。直环纹，即系话系冇打斜嘅文化。 系 打斜嘅文化咧，亦都系织嘅方式系公元100年发明嘅。 系 咁，我想问啦，如果嗰块布睇都灵嗰块系100年发明嘅打斜织布技术， 系 咁嗰块布点会系2000年前嘅咧？我想问， 转头翻嚟再讲啊。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是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的保安部门。多年来，他们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西方国家在香港从事的间谍行为。一些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门，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